当局权力实施社交距离限制和戴口罩等的防疫措施。数以千计民众不满在柏林的勃兰登堡门聚集抗议，有示威者向警员掟樽和放烟雾弹，警方以水炮和胡椒喷雾驱散，拘捕190人，9名警员受伤。美国辉瑞药厂表示，公司和德国BioNTech 公司共同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床测试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达到 95%， 预计可以在下个月获美国及欧洲监管机构紧急授权使用。辉瑞说，在超过43,000名自愿参与测试的人当中，有170人感染新型肺炎，当中只是有8人是在接种疫苗之后依然受到感染，有10名感染者出现严重病征，只有1人有接种疫苗。疫苗亦都有良好耐受性，副作用大多轻微至到中度，而且很快会消失。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强调，目前未有疫苗面世，估计要多最少4至6个月之后才能够大规模接种，因此不能够只是依靠疫苗，要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遏止病毒传播，民众不应该松懈。财经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92，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9，人民幣6.562，英磅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84，澳元對美元0.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92。日經平均指數報25,630點，係跌100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61美元，卖出1871.28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而本港今朝早有薄雾，华南岛嘅能见度曾经下降至3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朝早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微雨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近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河源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而红隧嘅香港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福道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慢车排到去加龙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都是慢车。另外由于有路陷，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City 部分行车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506 K58 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学仔，不如睇阵电视先啦。 系睇电视节目，上网问功课，升级学堂啊！学习都可以好好玩，主持人会以轻松手法扮鬼扮马讲解各科知识，仲有多位升级导师教你两文三语，数理通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 港台电视3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乜嘢系回忆？回忆系咪一定美好嘅咧？点解近年兴起怀旧潮？同社会气氛有冇关系咧？文化艺术作品系咪令怀旧气氛更加浓烈？怀旧对象又系啲乜嘢？刘天赐、邓达志同嘉宾司徒慧用一齐倾回忆的味道。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1月19日，朱海迪、陈志全、许志峰涉立法会泼臭液被捕，今日提堂。 新增9宗确诊，其中76岁的士司机感染，源头不明。 政府称将研究容许身处粤澳及内地省份人士来港豁免检疫。 东京都新增确诊人数创单日新高，南澳洲封城6天。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早晨，千禧年代在进入讨论之前都要先交代了一些靶场消息先。今天由上午8点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各区分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我哋一路关注紧新型肺炎的情况之外咧，留意到香港咧而家学校方面特别关注到咧有冇上呼吸道感染啦。因为近排咧见到都有爆发啦，大家知道咧喺幼稚园同埋幼儿中心咧，其实礼拜六开始都已经停止面授课14日噶啦。咁但系而家讲到呢个嘅上呼吸道感染咧，就好似有小学方面都越嚟越犀利喎。睇翻数字上面，昨日咧就多咗41间学校院舍咧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嘅。咁當中小學佔咗38間，中學1間，一共280人感染。睇翻早啲如果由星期日開始去到尋日咁計咧，就去到120間小學咧有上呼吸道感染嘅。衞生防護中心咧就收緊咗嗰個指引嘅，咁就建議咧有爆發個案嘅學校咧就應該停止面授課同埋活動，咁啊將個停止嘅時間咧就延長到7日嘅。咁突然間收緊咗啦，尋日都。咁學校方面咧，究竟嗰個處理係點咧？運作係點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咩經驗，見到可以打嚟一齊傾嘅1872311118723111。另外家長啦、學生啦，我諗到好多都好關注嘅。唔知道你哋自己嗰間學校嘅處理又點樣咧？清唔清晰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請位嘉賓傾下先，請位校長傾下先。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誉主席張勇邦一齊傾下噶。早晨，張勇邦。 早晨，大家。 係啊，你幾時收到指引嘅？聽得清唔清晰啊？佢講得。 其實嗰、那個通報咧個內容都係唔夠仔細嘅， 嗯， 咁同埋通報嘅時間都係令到學校或者家長咧都有啲無所適從咁講。 嗯嗯，你幾時知道㗎呢、這個？不如請阿時序，你幾時聽到 啊？先講或者我學校做例啊，因為我學校就上星期五我哋就報咗，即係根據。未收緊嘅方向呢、就係、是、一班裏面同一班、3個以上嘅小朋友有兩種出現咗兩種或以上嘅病徵，咁、就界定係一個班嘅爆發，咁就要停嗰班嘅學生嘅。咁、我病徵係點去計呢？就係、是、發燒、喉嚨痛、流鼻水或者咳嗽，是但兩樣。 嗯， 即係總之中兩樣就係㗎啦，佢界定。 嗯， 咁所以咧，我哋就星期五报咗3班，就星期一就即刻就停咗啦，开始我3班。 嗯， 咁就星期一咧，我哋再翻嚟学校嘅时候咧，就 check 到又有2班咧，都系3个以上、哦。咁于是我哋又上报啦，咁就有2班，即系前后有5班啦，系咪？ 嗯， 咁啊，当日咧星期一嘅时候咧，我哋报上去嘅时候咧，就报完之后就一路等消息。等到5点6点都冇姑娘打返嚟，等到7点7点半撤退啦。我相信你哋收工啦，应该系咪？ 系。 咁我即系我2班究竟点咧？唔知道、啊。即系、但系如果根据即系上星期五我3班咧，就应该停噶、啊。 嗯。 咁但我冇指示究竟系点样咧？咁我哋梗系根据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嘅指示噶嘛。咁我唯有星期二嗰2班都翻咗嚟。因为我冇得嗌停啊嘛，佢哋冇， 好啦，我班翻学翻到去十一点嘅时候咧，就卫生防护中心就有姑娘打嚟啦，因为佢哋都应该做得好辛苦啦，我知道。 嗯。 咁系原来就迟咗啦，即系佢第一星期一佢根本处理唔到啊。 嗯。 咁佢搞到我哋都留到七点半，咁然后佢第二朝十一点钟打嚟，就话要停。咁你虽知道而家半日翻学嘅啫，十二点几放啦。咁我两班一定就唔可能通知到家长去接走嘅。 嗯。 咁所以我两班就仍然等到系正常放学就走。咁我哋星期三开始会停啦。我两班就。 嗯。 嗱、啊，那个情况就系咁样。咁但系星期二下昼咧，大家收到系七点二十九分新闻公布嘅。 嗯。 咁就夜晚，即系夜晚公布话就收紧咗啦，三班。就如果是同一班的话呢发生的即是爆点当爆发就是全校停七日正话你都提过啦。 嗯。 咁但是个讯息就嗰日的问题呢就混乱啦，我哋学校嚟计呢我相信都有学校一样的。 嗯。 上昼通知我是旧制的嘛，我哋是。 是。 是仍然都五班停的嘛。 即是哪啲有事就停哪班啦，之前听开就。 是啦，冇错啦。咁、嗯、但是下昼因为你新闻公布之后呢我间学校个名就一定上榜嘅， 嗯， 但系于是咧，我系应该系跟旧制就行五班嘅啫停， 嗯， 但系公布咗之后咧，就呢类学校咧就会系其他学校就系七日噶嘛， 嗯， 咁啊先就系嗰个信息上嘅问题，我就发现咗嗱呢个发布嗰个情况咧，就我就即刻同教育局嘅同事即系倾啦高层，咁、嗯、原来咧应该佢哋都冇名单嘅、哦。 嗯， 嗱，即系话咧，局同局之间系咪应该要沟通咧？即系话卫生防护中心其实要将啲学校停课，当然呢个技术部门系我哋都要听啦，即系教育局都要听佢哋建议啦。但系咪应该呢啲要通报咧？即系等于天文台同埋呢个教育局一样啦、 嗯。 当时都俾家长即系闹到晕啦，就因为你冇好好嘅沟通通报啊嘛。 嗯， 咁而家你个别学校停嘅时候咧，其实仲系咁夜通知、哦， 嗯， 即系佢系要啲。姑娘好忙，我哋真系知，即系等佢哋辛苦。但系你通知咁夜嘅时候咧，嗱、 嗯， 我哋点去处理？去通报俾家长，而家长又安排到啲细路仔喺屋企有人照顾咧。 嗯嗯， 因为你第二日就要停噶啦嘛。 所以都问咗少少时序嘅新闻。嗱，星期二你就话夜晚差唔多七点半先至见到通告，知道就系、是。而家新指引下咧，就有班众嘅话咧，就全校停七日噶啦。要咁你结果 新闻，其实嗰个新闻通报咧都唔系咁清晰嘅。 系 咁，所以我七点几嘅时候咧，我系被家长攞到你哋香港电台一个即系发布嘅新闻，话、 嗯、 我哋学校有呢个七日、哦，咁即刻就家长教师会通知我，系、嗯、通知我、哦。好奇怪，我系冇任何官方知道，原来系咁样嘅咁样，我就即刻就所以揾即系教育局嘅同事，澄清究竟系我间学校上昼十一点明姑娘话我两班停啫嘛，加埋前面嗰三班都系五班停啫嘛，咁、 嗯、 人夜晚因为咁佢因为一个公布嘅时候咧，就加埋嗰个名落去，因为个旧制话。全校二十个或以上，如果有感染嘅话咧，都会上榜嘅。之前一路都有上榜噶，啊、 嗯， 百几间啊，二百间咁样。咁上榜唔系问题，不过你再加埋呢个话七日停咧，就引致家长无所适从啦。 系，咁结果你星期三寻日系咪开始停噶啦？咁样？ 琴日星期三咪停五班咯，一样型系五班，因为我系旧制啊，因为我。琴日再好清晰，我再要追落去問翻教育局嘅同事，就佢亦都好即係同我問翻，因為我哋打唔到熱線嘅，而家熱線係全部癱瘓嘅，所以你如果話講笑咁，你電騙打嚟呃我話叫我全校停咧，我都停㗎啦，因為我翻唔到去查證啊嘛。 嗯嗯。 咁所以而家我就揾翻教育局同事去問翻，咁就嗰個 cut off time 咧，即係話嗰個舊制同新制咧，就係應該係。星期二的下午开始计，因为星期二下午两点后呢啲学校啲姑娘的说法就打去学校通知已经不同了，就要停七日了、 嗯、 但我那个是十一点嘛， 所以就 我而且是前一日的事来的嘛，因为 我星期二都没需要爆发，没上报了，没使上报了。 Okay. 好，我想问回星期三寻日你们就是停了五班啫，那今天呢今天怎样 呢？都是五班咯。 哦， 你都系五班咯。 哦，即系你唔系全校停七日嘅，而家都，因为系旧嘅规矩。 系啊，系啊， okay. 因为旧嘅学校仍然都系停紧嗰几班啊嘛。 哦。 咁因为我冇再有新政爆嘅时候，咪用翻旧嘅方法咯。 但佢而家新嗰个唔系话喺四日内计嘅咩？四日内发病，咁如果用呢、這个呢把尺嘅话，数翻转头定点噶？ 你如果讲嗱，又系啦，呢、這个四日内系由十八日开始计，定话系数翻要数翻晒转头咧？你明白我意思啊？ 我就问呢个问题系。 是你真的要問衛生防護中心，我哋真的看字面上很多好多嘅混淆噶。 因而家的講法就是一班裏面如果四日內有三個個案就叫爆發啦嘛，係咪啊？即係而家講清楚係。以往有冇四日的概念啊？舊指引 冇。 我呢、哦這個四日是新的 嗱，同埋咧嗱，唔係好新添啊！今次是很多好新的嘢嘅、第一咧嗱，上呼吸道感染從來我哋都冇喺傳染病嗰、那個嗰、那個 list 裏邊噶嘛，嗰、那個名單裏邊噶嘛。咁今次你以往我哋流感咧就係入去就緊張嘅，最新指引係2019嘅時候咧就出指引咧、就係話咧如果流感係全校20% 咧嘅學生就要全校停。咁20%如果100人有160人其实好多㗎喎、但而家係咩事呢嗱係好高規格唔緊要嘅停如果係真係呢個疫症係緊張得咁緊要呢就可能要全港停添啦。但係呢停係停個訊息嗰我令到我哋傳遞好混淆同埋令到學校同家長無所適從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呀。 好 嘅。因為而家講講我個三個人。就等於是全校停了而家係咪？ 係啊， 佢規格個極高啊，因為嗱，你諗下，唔係停一班，唔係停一級，係如果同一班三個就停曬全校，嗱，我哋就喺度諗，其實係咪全級都可以咧，定係真係要全校停啊？呢、這個我唔知啦，即、就、係、是、醫生我哋信嘅，但係我就喺度諗啦，啲家長都同我哋講話，喂，咁我哋一家四口，我屋企又唔戴口罩。又要开，咪又一样食饭。咁我一个病，其实系咪全家都唔出得街咧？因为你屋企咪感染用好多只全家病噶嘛。但系如果学校嚟讲，我哋又戴晒口罩，又有飞沫挡板，其实规格好高嘅。咁但系明嘅，即系如果你，但系即系史无前例嘅高规格啊，即系全校三个学生病咧就会全校要停。啊，仲有一样。你聽到我正話講嗰個病徵咧，發燒、喉嚨痛、流鼻水、咳嗽，是但兩樣。以往咧就係講發燒嘅最緊要，大家知道嘅。發燒就一定要報，但係流鼻水同咳嗱有啲保留啦，因為琴日接走個家有個小朋友，我哋要去家長接走睇醫生。校長，我嗰個係鼻敏感，呢、這個時候成日都鼻敏感。咁佢睇咁我話你睇咗醫生睇係咪真係感染啦，再報翻俾我哋聽啦。如果你單從講病徵流鼻水咳，而唔係話即係肯定佢係感染，咁我哋而家嚴謹啲，你睇咗醫生先 ，OK， 係嘛？一定係睇咗醫生，醫生報話係你係感染先，因為真係有啲情況係鼻敏感、流鼻水、鼻水倒流引致咳嗽，咁咪兩個病徵出咗嚟咯。 係， 但其實佢唔係感染噶。 好，校長想問清楚，咁而家你搞清楚，你而家今日都仲係翻緊，即係除咗五班停之外都翻學啦。你搞清楚，你而家算唔算跟足指引未㗎？問唔問到啊？定係 嗱，我原則上嗱，呢、這個又牽涉到另一個問題，究竟衛生防護中心全部都用口頭通知嗱，呢個好大問題。 OK， 你一個白紙黑字落學校都冇 ，fax 冇 ，email 冇，我翻轉頭問唔到嗱。而家我跟翻衛生防護中心嘅姑娘嘅。口頭嘅通知咧，我仍然都係保持我五班停，因為我最後接到個電話係星期二上晝11:00。 我仲係嗰個 ，OK， 之後都揾唔到 啦。我冇第二個電話啦嘛。如果佢要嗱，不過我同你講完呢個訪問之後，會唔會即刻接到啊？原來張邦聖亞閣嘅啫，應該係停7日㗎，你快啲停7日都冇，咁可能我自己自首咗啦，可能。 咁总之，而家都未有机会再求证，教育局都帮唔到，系咪啊？教育局都有冇？ 其实教育局我知道佢哋都已经系高层接触噶，咁但系咧，就我系仍然希望咧，嗱几样嘢啦。第一，我哋叫 cut off time 啦，即系我一个你通报嘅时间啦。如果你每一日5:00前电话去到学校 ，fax 去到学校咧，我哋第二日可以停到嘅。但系如果你我冇理由无了期咁等噶，系嘛？咁同埋啲家長係通知唔到，有啲係夜啲翻嗰啲，咁點算咧？咁佢收唔到個通知， 咁佢聽第二日佢又中咗翻嚟，或者佢哋安排唔到照顧小朋友，或者甚至我哋啲校車啊、保姆車安排，其實係佢冇諗過嘅。佢唔係教育局啊嘛，因為衞生防護中心，所以第二樣就係話你通知我哋學校，即係用五點係可唔可以考慮一條線呢？第二就係你有冇同步去通知教育局咧？嗱，就通知好教育局咧。教育局嘅分區嘅官員咧，有曬我哋學校校長嘅手提電話噶嘛，佢任何時間都可以通知到我，唔使話個新聞公布咗之後，然後家長話翻俾我聽，我究竟查證究竟係定唔係？嗱，呢個我哋絕對係收衞生防護中心嘅通知，或者係教育局嘅通知。係啊，咁呢個通知係一個係好大嘅問題。 係， 所以口頭通知同書面通知，我就覺得一定要改變咯。係，你係。Bad and right， 即係你有白紙黑字先至可以做個證據啊嘛。 過往有冇試過咁樣嘅？即係要靠睇一啲新聞公告先知，應該唔係直接同學校講咩？即係起碼都，如果你睇唔到，唔係家長話你聽，你就再唔知 道。今次咧，嗱咁講咧，佢都係口頭同我講啊，都唔係話星期二十一點鐘咯。 OK， 唔係我講即係 之後 七日 之後話變成懷疑係咪七日咧？就因為。就是真的因為我信息是同一日是兩種兩種處理的嘛。所以就變了家長就看到新聞公佈以為我們是都是七日，我看到都是以為七日，不過我不相信政府部門會是在靠就新聞傳媒而不是正式通知我學校的嘛，從來都不會不正式通知學校的嘛。 OK， 好。 咁、所以我諗呢個係兩個局嘅溝通，即係衞生防護中心或者衞生署嗰邊一定要做好向即係教育局嘅即係通報邊啲學校，我哋可以查翻教育局都得啊嘛。因為衞生防護中心嘅姑娘，我覺得係呢幾日真係好辛苦。仲有佢通報咗之後，我就算上個星期五通報我三班嗰啲，啲樽仔都未到學校啊！而家我都考慮自己去攞咯，唯有。 嗯，喺呢度又想讲多啲啦，不如因为佢而家即系咁谨慎啦，上呼吸道感染就话希望可以验埋系咪有新型肺炎啊呢个，咁我安排我想了解多啲系点样咧？ 嗱，佢而家都已经即系我谂 overload， 即系已经超出去负荷噶啦，因为我咪正系提咧，上星期五报嗰三班咧，啲樽仔到琴日都未到，咁如果你谂下，其实佢话不少，当时话不少于三日。而家话不少于七日要停，其实好肯定要停啦。因为佢啲樽仔未嚟咗，仲要家长嚟攞，攞完之后仲要交翻翻嚟，交翻翻嚟仲要交去检测中心，然后就等报告。咁前前后冇七日，十日都未必得啊。 系咯，所以我就想问啦，我都听嘅时候，咁如果大家都唔喺学校度，咁点样验咧？咁就要再要大家走嚟走去，同埋如果小朋友验就验樽仔，会唔会都有难度咧？嗰啲啊？ 即系听闻咧，嗰、那个深喉唾液咧，我就未做过啦。我做上一次传闻一次咧，我就系撩噶嘛，系嘛。咁就深喉唾液知道有啲系唔识咳痰噶。 系咯， 即系如果唔识咳痰，即系好辛苦，系搞唔到噶。即系唔系，即系其实都啲我哋未知啦，因为我要收晒咗嗰啲嘅package 翻嚟，即系嗰啲成个包装系有指示噶嘛，我哋都要睇先。系啦，咁但系我同步啊，就有一个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哋同步即係教育局又抽咗我咧，就聽日咧19号咧就係、是、全校嘅員工就做測試嘅。 哦， 咁我又咪問唔到啊，因為嗱，如果我全校嘅員工又要測試，咁如果今日呢個因為上星期五嗰啲感染嗰啲又係全校員工都要做測試噶嘛，老師相關嘅老師係咪？咁其實我係咪做完 今兩次， 聽日再做咧？嗱、呢、這個真係。因为而家系查询无门啊，即系个热线系瘫痪咗，你试下打，真系我哋个个校长都话打唔到噶，即系由朝打到晚，每五分钟我派文职同事去打咧，都系打唔到，所以而家个查询个机制系瘫痪咗啊。 我想问多少头先讲验肺炎嗰样，验肺炎咧，而家由于啲学生将如果真系万一啊停七日嘅话。學生唔喺學校啦嘛，理論上就係要攞咗樽放喺學校，咁就嗌 家長 嚟 攞， 然之後就家長嚟，然之後咁啊交翻個樽又交翻學校度。 第二日就交翻嚟學校。 跟住就再攞去就係衞生防護中心交俾佢哋驗啦，咁樣跟住驗完就再等結果。咁你預計呢個時間頭先你咪話基本上七日好困難啦，應該家長未必第二日嚟齊噶嘛，係咪啊？ 冇錯啦，你第一日派第一日都唔可以攞嗱，你譬如今日佢嚟，我就通知家長。 咁今日有啲人嚟攞到，聽日有啲人攞，咁我唔理啦。大部分嗰啲我可能我都要交咗佢先啦，係嘛？即係如果唔係你未好難處理咯。 Okay. 因為我都未諗到，可能學你話齋，可能第三日先至可以交齊。通常我哋追通告都係咁樣嘅，追回條。 唔係最驚會唔會有一個一路唔翻嚟，一個人就晾住全校，佢未出結果嘛？可能會。一个家长交收唔切个樽都理论上都唔复得课系咪？ 系唔奇噶，咁佢话明系要全部检测有结果，然后先至俾你复课啊嘛。 系咯，咁即系会唔会有机会噶嘛？有时 有机会 咁多学生一吸下， 绝对有机会。不过我哋希望即系透过我哋嘅关系啊，即系宁愿佢真系唔方便，我哋派同事上门攞都要噶啦，可能。 嗯 ，OK， 好，好咁啊，张永邦，多谢晒你先，多谢晒你讲翻你呢几日嘅经历啊，等我哋知道即系学校方面听落啊，有啲无所适从啊，对于呢个指引嚟得比较急，另外就系信息方面比较混乱嘅。张永邦咧就系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名誉主席，咁大家听到之后有啲咩回应啊？带嚟讲啊，特别系学校里边有冇啲从业员可以见到嘅情况咧？家长又点睇咧？1872311，打嚟一齐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名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陈志全和朱海迪被指同早前立法会内泼臭水事件有关，涉嫌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和侵害人身罪条例，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三人昨日先后被警方上门拘捕，其后获准保释。陈志全形容当局穷追猛打，正挑细选罪名控告抗争的议员。他说估不到警方会以侵害人身罪条例检控，认为当局将他形容到好像要发动生化袭击一样。许智峰说有心理准备，无论是否留在议会，政治打压陆续有例。欧盟驻港澳办事处表示，密切跟进并且关注民主派立法会前议员因为立法会内发生的事而被捕。美国辉瑞药厂表示，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公司共同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临床测试最终数据显示有效率达到 95%， 预计可以在下个月获美国及欧洲监管机构紧急授权使用。辉瑞说在超过43000名自愿参与测试的人当中，有170人感染新型肺炎，当中只有8人是在接种疫苗之后依然受到感染，有10名感染者出现严重病征，只有1人有接种疫苗，疫苗亦都有良好耐受性，副作用大多轻微至到中度，而且好快会消失。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强调，目前未有疫苗面世，估计要多最少4至6个月之后才能够大规模接种，因此不能够只是依靠疫苗，要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遏止病毒传播，民众不应该松懈。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计划代表美国出席星期五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视像会议。今届峰会由马来西亚主办，如果特朗普确认参与，将会是他继2017年之后第二次参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都计划透过视像与会。即将结束现届任期的特朗普政府上个星期派出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参与东盟系列视像峰会而受到批评。峰会结束之后，东盟与中日韩澳纽合共15个国家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美国总统特朗普据报无计划主办七国集团 G7 峰会。G7 峰会原定今年6月举行，但是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取消。路透社引述外交消息人士报道，至今仍然拒绝承认民主党拜登在大选获胜的特朗普， 虽然仍未作出最终决定，但是要在1月20号移交总统权力之前举办一次重要峰会的时间已经不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93，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9，人民币6.56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日经平均指数报25,582点，跌14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41美元，卖出1,869.35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同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就唔系话太过挤塞，三线过海车龙咧就而家排到去公主道过海，就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公主道过海啊，龙尾就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现在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呢就挤塞，近着律伦街一段龙尾在亚街路街，就是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就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彩虹村。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龙尾在慢工窝路。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受较早前路陷影响，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City 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受影响巴士路线506、K58都要改道行驶，一带就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星期六深夜闩咗个门。星期日晏昼开翻个窗都 OK 啊，唔知我讲咩？我讲紧我哋个节目啊！ 告别夜空，奔向太阳，继续正能量。11月22号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深圳和香港两地的政府在创科创业各具优势，一众合作模式之下，科研上前沿后展是一个不错的模型。无论是公司、高等院校，香港和深圳可以在不同阶段的创科生态链上面紧密合作。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2020年11月19号，朱海迪、陈志全、许志峰涉立法会泼臭液被捕，今日提堂。 新增9宗确诊，其中76岁的士司机感染，源头不明。 政府称将研究容许身处粤澳及内地省份人士来港豁免检疫。 东京都新增确诊人数创单日新高，南澳洲封城六天。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啦，头先讲紧咧就系有关喺学校里边啦，上呼吸道感染嘅爆发见到多咗，咁头先就听到资助小学校长会嘅张仲邦啦，就提到喺佢学校见到嘅情况啊，信息混乱，有时就到夜晚七点几之后先收到指引，咁仲要话咧系啲家长喺网上见到我哋香港电台啲新闻报道先至俾翻佢睇，咁跟住就又同佢之前听开嗰啲版本又唔同，咁有啲混乱噶，咁亦都话一路联络唔到有关单位，咁就知道可能佢哋嗰边都忙，多嘢做紧，但系佢哋好难厘清究竟自己做法啱唔啱啦。咁啊，听到呢个大家可以打嚟讲1872311。就呢件事，我哋都有去问教育局同埋卫生署嘅。教育局嘅回复咧就系话咧，教育局都要求学校要严谨跟从卫生防护中心嘅建议，咁就系跟翻个安排。咁卫生防护中心嘅回应系点样咧？咁佢哋就话建议咧，啲学校啊喺11月18日开始喺未获得检测结果之前要停面授课同活动不少于7日作为预防措施。一般而言咧，如果同一班出现3宗4日内发病嘅感染个案咧，就可以叫做爆发噶啦。咁另外见到佢哋嘅新闻公告咧，咁寻日出嘅都讲到咧，就系话佢系点样计嗰条数嘅咧？咁就话停止面授课堂7日嘅安排适用于喺寻日开始被中心确立出现爆发个案嘅学校，嗰把尺系咁样定嘅。好啦，咁究竟够唔够清晰呢？又问多另一个教界人士先，请嚟有湾仔区校长联会嘅主席戴德正一齐倾下。早晨，戴德正。 啊 ，Hello， 早晨，叶 Sir。 系啊，头先听到张勇邦校长就都话信息混乱，你又觉得点咧？ 咁我谂经过咗即系呢一两日嗰个澄清咧，咁就你话系咪好混乱？咁啊唔混乱嘅，不过好吓人啫。 点样吓人法咧？ 因为其实佢而家清晰噶。咁佢就話，總之好似你頭先所講，即係喺4日之內嘛，係咪嚇？咁就有3個人嘛，咁然後就有上呼吸道嘅感染，咁就即係大家知道4個病徵裏面嘅2個咁樣啦。咁我哋就要報啦，咁報完之後佢就界定你係咪爆發啦。咁如果界定咗你爆發咧，咁就即刻就由即係開始數就7日停課啦，咁樣 全校停啦呢個。 系啦，咁呢个好清晰嘅，其实而家系啦， 而家清晰啦，但系之前咧 系啦，之前就因为好大问题就系、是、因为好似头先啊张校长所讲，因为之前咧呢一、這个我哋嘅情以往呢个流感系冇呢个情报噶嘛，即系除咗发烧之外，咁我谂即系同埋因为佢啱啱先佢学校系中咗招，即系有流感，咁所以咧就变咗呢个最早期就净系讲话停咗2班，咁跟住突然间有个公告，咁就变咗有呢一个咁样嘅混乱啫，系啦系啦吓，咁但系而家系清晰嘅，不过我就觉得吓人咁解啫嘛， 点样吓人法咧？ 因为咧，其实我觉得真系好困难咯。如果咁样咧，我觉得陆陆续续可能全港好多学校都要呢、这个又七日，那个又七日，跟住即系总之好似不停轮回咁样噶啦。嗱，点解我咁讲咧？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呢个所谓即系而家所谓嘅即系4种病征里边。即系发烧系一个好明显啦。嗱，当然我哋知道新冠肺炎咧系有啲即系根本冇发烧或者好低烧添。咁呢个我哋都知道。嗱，防疫几时都系我哋最重要嘅嘢嚟嘅。但系有冇考虑过一样嘢？即系譬如好似头先所讲嘅，即系你鼻水啊咳啊，喂，而家呢个转天气真系即系好多人。在我隔離都是咁樣噶啦，即係好彩我自己冇鼻敏感咧，有鼻敏感嘅人就會好明白呢個天氣，即係嗰種鼻水倒流而咳，而跟住俾人歧視嘅眼光咧，係點樣嘅？係啦，係啦嚇。咁所以如果你話一班裏邊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要全校停咧，咁我覺得真係好容易中喎。咁而家同埋，因為我覺得中學嗱，如果你話呢個情況咧，喺幼稚園咧，我都尚能理解，因為幼稚園始終佢同學之間嗰個自理能力，即係都係比較弱啦。我哋大家明白啊，即係佢未成長到嗰個階段啦。咁但係你到中學嚟講，第一嗱，而家中學嗰個情況，我哋覺得唔太差啦，即係大家都守得幾好，係啦係啦嚇。咁多人 touch wood， 我哋希望繼續守落去啦嚇。咁但係中學生始終嗰、那個即係大家嘅自理能力，同埋大家戴曬口罩。又是半天咁样上堂，咁老实讲，以往一有即系你啲流感，你都好多时多过3个人病噶啦。咁以前冇戴口罩嘛，咁但系而家你戴咗口罩，系咪 咁照計你話係咪好容易就惹開曬全校呢？係咪好驚即係有三個就即刻當你係新冠肺炎咁樣去處理呢？咁、我覺得呢個就真係喺中學嚟講就真係應該相抗，因為中學即係好坦白講，我哋嘅課時已經即係少咗好多㗎啦、特別對高年班要即係考 DSE 嘅同學嚟講已經係捉襟見肘㗎啦而家，咁所以你仲突然間呢個又七日嗰度又七日，咁就真係邊度都唔使去㗎啦我哋。 呢件事有冇機會反映過你嘅意見㗎，定係一嚟就嚟咗㗎啦對你嚟講？ 對我哋嚟講，我嗱喺我所接觸嘅群體裏面係從來冇同我哋特別有諮詢過啦，我哋都係嗰日突然間大家喺度傳嗰張公告，咁然後就發現哇，係咪咁大件事啊？咁樣，係啦，即係我哋大部分校長都有呢個咁樣嘅感覺啦，係啦。 教育局嘅講法都係話要謹慎起見啦，因為都 教育局就梗係話要跟衞生防疫中心噶啦，呢、這個我哋不嬲都知噶啦。咁呢個我哋都相信嘅，好坦白講，因為以往我哋都覺得呢個係重要嘅，但係今次呢、這、一個嗱，我哋知道幼稚園同初小嘅爆發情況好嚴重，呢、這個我哋知嘅，咁。但始终这个不是就好像我刚才所说不是中学现在最第一线面对的问题。而你跟着今次你是完全无区别的，即因为他用学校这个字嘛，那就中小话都中的。我就觉得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分开一些处理，会令到个即大家明白防疫是很重要，我即再讲一次，我们绝对不是觉得应该要掉以轻心的。但是个问题是不是我们都要在前线度明白即三个不同的中小幼即那个分别呢，这个是定是一刀切下来就算呢？ 可以给一些数字大家参考一下，就是讲报出来上呼吸道感染爆发的情况。11月8号至14号即早一段的日子，幼稚园的时候134间，小学是有99间，中学是5间的。近啲啦，禮拜日開始到尋日11月15號至18號啦，幼稚園係4間，小學係120間，中學係1間嘅，咁所以見到其實都相對數字係中學係的確少好多爆發。係 啊，所以你同埋即係嗱，以往譬如你就算你話啊，如果嗰班突然間好乜嘢或者點樣，你停咗個班或者停咗個級，我哋都好能夠理解嘅。係啦嚇，咁但係你一講全校，即係譬如可能係一個方中一中二嘅，但你連中五中六你都要停喎，而家咁樣講法。 另一個都想問一下，就若果真係咁不幸要停啦，咁停嘅時候都係話想大家都驗呢個新型肺炎啦。你知唔知而家係點驗啊？全校驗定嗰班驗定點樣㗎？若果真係有嘅。 如果聽佢一路講，同埋我哋都收到啲信息，應該係全校驗嘅。 全校驗，咁就由於大家都停咗課啦，咁唔會喺學校出現㗎啦，就翻翻頭先提嘅問題啦。咁啊點樣驗啊？啲樽運嚟學校，咁大家翻嚟學校攞啊嘛。 具體而家其實係冇一個清晰嘅指引，究竟點做啦？係啦，不過我相信都唯有係咁做嘅啫。 但係佢而家話不少於7日啊嘛，理論上就係咪要等齊曬？ 即 係 要等個即係所有結果出現啊嘛，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有冇難度咧？七日內搞掂曬嘅咧？ 我覺得咧就咁講，如果你話，即係受感染嘅學校唔係太多，咁雖然我知道佢哋而家都好辛苦，但係都可能有機會嚇。咁、但當然啦，就亦都有頭先阿張校長所講嘅收樽嘅時間係咪你想象中咁容易？我今日擺低，我聽日就可以收齊咧咁樣嚇。咁呢個都係論盡嘅，因為即係學校前線嘅工作，即係我哋成日都講，無論你邊間學校，我諗就算你任何嘅同學，你話要收一張回條，起碼你要等兩三日，冇得走雞嘅。你始终都即系有啲甩漏啲噶嘛，系啦吓。咁我就算当你三日之内收晒啲樽，你系咪可以即系有足够嘅人手咧？因为你如果将个防疫规格提到咁高咧，咁即系话即系其实应该个市即系市面或者即系大家嘅社会应该都系好严重啦。好似你初初讲爆百几间、二百几间咁，咁你谂下嗰度几多人？二百成，我当你一间学校600人啦。系嘛？咁你其实你个工作量、你个负荷，你负荷唔到嘅根本。咁如果你话唔系，只系一间、两间、三，如果系咁少，你又唔需要将个规格提到咁高啊？系咪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呢度系有一个少少嘅矛盾位，未完全谂得掂咯。 好，最后想问埋啦，家长方面有冇同学校反映啲咩？你有冇倾？ 嗱，我哋咧就家長都有，即係我哋喺家教會度咁都有家長提過呢個問題。咁我自己個嗰陣時嘅答案就話都唔緊要啦，大家睇定啲，我睇清楚嗰個指引。咁當然我哋都希望即係大家即係堅守住個立場啦。因為我俾家長嘅信息就好簡單，我就話只要呢個上呼吸道嘅感染呢種所謂四種情況，如果你有呢四種情況，我都請你唔好翻嚟住，因為老實講我都驚。即係所謂防疫係最重要嘛，咁但係一有啲咁嘅情況咧，咁如果多過幾多個，我哋就要告咧，咁呢個又會導致學校咧又會面對嗰個七天嘅問題咯，係啊， OK 好，好咁多謝曬戴校長先同你傾到度，多謝曬你講翻你嘅睇法啦。啱啱接受訪問咧，就有灣仔區校長聯會主席戴德正電話17231，可以講下點睇今次呢啲嘅安排嘅，同埋頭先校長都提到，其實個規格方面。是不是需要咁紧咧？佢提出呢个问题嘅，咁卫生防护中心就出咗呢个指示嘅。咁你又点睇咧？可以打嚟倾下嘅，1872311，1872311。不过讲好多呢啲话题嘅时候，好多时候你都系倾向信专家啦，听下专家点样讲。不同专家、不同嘅研究范畴啦，不同嘅意见啦。咁我见到最近咧，啱啱寻日公布咗一个嘅研究咧，又讲翻新型肺炎咧，值得大家了解多啲嘅。咁佢咧就系嚟自香港中文大学嘅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就分析咗咧。新型肺炎究竟个传播途径系点样啊？个传播链系点样噶？咁当中有啲嘢都值得大家注意翻，可能喺大家防疫上知多啲咧，咁自己都可以喺呢啲环节度做翻好啲嘅。咁而家电话旁边咧，请嚟咧就有中大医学院何鸿燊防治传染病研究中心嘅副主任李瑞山一齐倾下噶。早晨，李瑞山。 喂，早晨。 系啦，你哋就好针对嗰个传播链嘅研究啦，咁讲下你个研究结果系点样啊？ 嗱，我哋咧最主要咧就系睇将我哋咧就用一个网络嘅。分析的方法呢就去睇呢、這個即係新冠肺炎嘅傳播同埋一啲接觸環境嘅關係。咁接觸環境究竟係乜嘢嘢咧？我哋將即係所有人嘅活動啦，我哋係人啦，喺個社會裏面就好多活動嘅。咁一般人嚟講咧，都離唔開呢五種嘅活動啊。第一就係個住所，第二就係日常生活，第三就係社交，第四就係工作或者翻學啦，第五咧就係啲醫療保健。咁喺呢個五個呢、這個大嘅範圍裏面咧，我哋就喺第一個即係、就是、我哋一般所講第一二波，即係二月至到六月。嗰段時間發生嘅所有嘅疫症咧，咁我哋咧就將嗰啲數據咧就重新分析一次，就睇睇究竟咧有啲乜嘢特別嘅呢啲接觸環境，同埋啲接觸環境同埋嗰個傳播嘅關係。而傳播我哋就用嗰個傳播鏈，而傳播鏈我哋嘅意思就係話，如果有群組再接觸另一個群組，再一路擴散出去，咁呢個先至係一個大嘅擴散。因為我哋嘅基本信念就係話，如果一個人只係傳俾一個人或者少過一個人嘅話咧，其實呢個唔構成咩好大嘅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佢當係一個群組再傳俾第二個群組就大問題啲啦。咁喺呢個咁嘅前設底下咧，咁我哋做嗰啲分析就發覺咧都幾特別嘅，就係話喺嗰五個大嘅環境，接觸環境裏面咧，嗰個社交活動係最重要啦。咁社交活動點樣重要法咧？譬如喺啲娛樂場所嗰度咧，嗰、那個傳播鏈咧就會好長。咁因為啲群組接觸群組，咁再跟住再擴散出去就好大啦。咁呢個社交活動，即、就、係、是、我哋講呢個娛樂場所，同我哋一般其他生活嘅活動有咩唔同咧？咁我哋就用一啲其他嘅一啲因素去考慮啦，就係因為呢啲娛樂場所佢嘅人數佢未必好多，但係好不定。但係咧啲嗰啲人咧好多時係A 就唔認識 B，B 唔認識 C， 咁佢各自有唔同嘅一啲即係預防嘅方法。咁再加上佢哋逗留嘅時間長，而好多時唔係一次性嘅，所以變咗個危險就大啦。咁相對於另外一個咧，我哋咧一般成日好多時講啲食肆咧，咁我哋對食肆嘅擔心就細好多啦。即係並唔係話佢冇人感染，其實食肆嘅感染嘅人數同埋家居感染人數係好多嘅，佔百分比好高。但係呢啲全部都係零星嘅一啲細嘅，就算係有群組，都係啲好細嘅群組，就唔構成一啲好長嘅傳播鏈。咁我哋就覺得咧，如果我哋要做嗰啲防控措施嘅話咧，就應該係針對性地睇唔同嘅接觸環境所需要做嘅唔同嘅方法，就並唔係話一刀切咁啊。如果呢一度我哋見到有人感染，我哋就即刻好擔心呢度咧就傳播得好緊要。我哋發覺係唔會嘅，喺五個大類裏面咧，都係社交活動先係最重要嘅啫。 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即係而家發現娛樂場所係造成傳播次數最多。 多嘅地方啦，喺比較當中係爭幾遠啊？頭先你講娛樂場所緊要過食肆好多係咪啊？爭幾遠？ 哦，係噶。如果我哋係最長嘅傳播鏈係一個呢、這個，其實都媒介都報導過，因為我哋講係用翻啲以前啲數據重新再分析過。咁但係用我哋嘅方法再睇嘅時候咧，喺娛樂場所，譬如一個酒吧咁，呢個喺即係二月至六月嘅時候發生嘅咧，咁佢咧就即係基本上咧就成個傳播鏈係26日。嗱，我哋講傳播鏈唔係人傳人，我哋講緊群組再送去第二個群組嗰度。咁而呢啲群組每個群組都有特定嘅一個接觸環境，咁呢個接觸環境當然係娛樂場所啦，第一個。但跟住咧，佢由第一個接觸場所係連接到另外7個唔同嘅接觸場所，所以變咗呢個係最大嘅。咁但係你如果相對於如果其他嘅一般嘅譬如話食肆啊、屋企啊，我哋講緊啲群組其實都係一兩個人啊咁樣，咁然後跟住咧亦都唔會話去即係由一個群組再傳去第二個群組嘅機會好大。咁呢個就牽涉到從頭先所講嘅，唔係淨係人數咁簡單啦，就係睇佢人同人嘅關係喺屋企裏面。自必然 A 君傳俾 B 君機會其實很大的，但這個不會構成一個很大的社區的傳播，因為這個傳播很快，因為我們一般香港人都認識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他可能都已經去接受治療，又或者是衛生防護中心已經跟他做了一些、接觸方面的一些預防功夫，那變成這些傳播鏈呢就即時就停了。那如其他的譬如是我們講緊食肆、都有類似 的情況，而特別呢就是我們講食肆就不可以跟一般外國的人講的一些食肆去相提並論，因為香港的食肆是很多的、那對香港的密集的環境呢，很多人是出街吃飯的、而出街吃飯呢他是通常不會停留時間長，即係當然有例外啦，但係大部分都係好短好短嘅時間。咁呢個接觸咧，係只可以構成一啲短暫嘅一啲群組，就唔會構成一個社區嘅大嘅傳播鏈咯。 嗯，有冇數字啊？頭先你話酒吧嗰啲啦，最長就26日內就延伸到好多群組，30個群組係咪？睇資料話， 唔係30個群組，我哋係30個唔同嘅，我哋好似場景咁啊，30個唔同嘅接觸嘅環境。 OK， 而咁啊， 人數係90個人啦。 咁、如果食肆最強嗰個咧，即係傳得最犀利嗰啲， 冇啦。我哋其實因為食肆就人數太多啦。其實如果、所以睇用咩方法去睇啲數據。如果你純粹用數學嘅方式去睇，大就為之嚴重嘅話咧，你會有另外一個嘅分析，就會話啊，其實食肆嚴唔嚴重、因為佔嘅百分比多、有幾成係佢哋嘅，咁、另外仲有幾成咧就喺家居嘅，咁我未。調翻轉個答案，咪變咗會係話喺呢啲情況底下個傳播係好嚴重咯。其實我哋見到呢啲傳播並唔係嚴重，但嘅數目就係人數係多， okay. 但係咧嗰個群組嘅數目係細咯。 所以留意翻係咪就基數問題咧？即係譬如食肆，頭先你講咁多食肆，自然好多人一齊去過咁、 啊。絕對係，絕對係、因為如果我哋咁樣睇個數字嘅時候咧，因為呢個係一個非常傳染性非常高嘅一個病毒。咁、如果人同人接觸嘅時候，佢會有感染係一啲都唔出奇。即係等於我哋去話啊的士司機啊，又或者我哋話一啲交通運輸系統啊，我哋會見到呢啲數目，但係呢啲數目咧係唔代表咗佢嘅傳播鏈係長。 咁嗱嚟到呢個分析之後啦，我想問啦，咁我哋而家香港行緊嘅防疫措施係咪恰當咧？使唔使睇咗啲數據之後要諗下執一執咧？邊啲要鬆啲，邊啲要緊啲咧？酒吧2人1台啦，而家食肆就翻去4人1台啦。呢、這個比例啱唔啱啊？你覺得？ 嗱，我就講唔到個比例邊樣啱定係唔啱，即係憑個數據嚟睇。我諗我哋呢個比較科學少少去睇，我覺得比較重要的一個啟示在我們這個研究裏面，就是我們應該分開了不同的接觸環境，在不同的接觸環境裏面去再設計一些措施。譬如說你說剛才問到究竟一些措施究竟有沒有效呢、如果你說一般性的整個社會的措施，如果是全港性執行的，我只是想得到一個法例上的執行，就是這個599法例下低的一些限聚令、還有處所的一些限制。如果是集中這個條例來看的時候呢，我覺得它是有效的、只不過當然還有很多空間 要做。為什麼說有效呢？因為我五個大的環境裡面呢，其實它是涵蓋了這個社交活動、和這個日常生活、一些活動這樣、但問題就是我們又不可以依靠一條法律去幫我們做所有的事，因為其他有些做不到的，譬如 住屋喺屋企裏面，我哋唔可以要求話有啲法例係令到人住喺屋企之後，人同人嘅接觸完全減低到等於零，呢個係不切實際嘅做法嚟嘅。所以變咗我哋要睇嘅咧，就係唔同嘅環境可以做啲咩嘢，亦都唔係淨係話政府可以做啲乜嘢，而係我見到譬如業界可以諗啲方法，譬如我都聽到有話，譬如話酒吧佢有啲用啲約章方式，我覺得呢啲係好好嘅行法嚟嘅，因為佢哋更加清楚佢嘅環境裏面點樣可以減少一啲接觸，即係我所講嘅接觸就係人數嘅接觸啦，時間嘅長短啦，同埋啲人如果唔認識嘅人相互接觸嘅時間長嘅時候帶出嚟嘅問題。 嗯，咁即係聽落嗱，而家似乎咁多樣酒吧係算緊嘅，呢、這個啱比例啦，呢、這個聽你咁講食肆相對鬆啲啦。咁但係翻嚟頭先你講日常人嘅接觸，譬如而家限聚令咁，都係叫四人咁嘅。呢、這個同食肆如果係咁樣拼埋睇，又點睇咧？你啊？ 我覺得其實我哋就應該，如果你食肆，我哋分類第二類，我哋第一類叫做住所就即係屋企。咁屋企裏面其實我覺得係應該係透過公眾教育去做嘅。 嗯， 即係我哋唔可以要求用法律去解決所有嘅問題。 啊， 咁日常生活啊，呢個食肆嗰方面咧，我覺得應該係業界自己做一啲措施。咁因為我哋明白到咧，如果你個傳播如果係發生嘅話咧，係因為個地方人係密集。咁如果譬如我哋而家見到而家嗰個做法啊，減少每一台嘅人數，呢、這個我覺得好好。但我諗要再睇嘅話，就係、是、如果你比較長遠啲睇，係咪應該台同台嘅距離係緊要過即係20%、30%、40%、50%、60%？因為呢個百分比咧係永遠攞唔到個科學根據出嚟嘅。 Okay. 但如果你話你距離嚟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就係永遠可以做到一個比較客觀啲嘅一個標準。 戶外嘅限聚令咧，四人呢個點？ 嗱，戶外嘅我哋會覺得其實喺戶外嗰個危機係好細嘅。 嗯， 即係如果戶外咧，如果你有一個一般限聚令，如果我睇翻全世界國家，一般嚟講係戶外嘅限聚令都係講緊，總言之，即係好籠統咁講，你唔係一大班人走埋一齊咧，咁已經可以噶啦。咁當然我哋要睇嗰個場景係啲咩情況，如果有好多人聚埋一齊嘅時間係長嘅，咁我覺得嗰個要做嘅嘢就會多啲，譬如加包括戴口罩咁樣。 Okay, 但否則嘅話咧，如果你淨係一般人喺街嗰度行緊嘅，你就算有四五十人喺度，如果佢哋唔係黐咗一齊， okay. 應該問題都好細。 好，多謝曬先，李瑞山，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解釋翻你研究嘅結果。 一份施政报告将会下个星期三发表。据星岛了解，其中一项措施是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将由劳工及福利局牵头作跨部门筹备，初步构思为期大约一年，希望开设几千个职位，协助港青到大湾区城市工作。职位种类包括科技、金融业等。青年在计划内可以获得每月高达15,000至20,000元的工资，政府将会提供资助。据悉，计划以配对的形式运作，多家知名大企业都已经表示感兴趣提供职位，当中包括内地科网巨企腾讯。据了解，有关支援就业形式仍在商讨中，除了就业配对，或将有大湾区住房支援。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峰、陈志全和朱海迪昨日被警方拘捕，涉嫌在今年5月和6月立法会审议国歌法时泼臭水抗议，被控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的藐视罪和侵害人身罪条例，意图使他人受损害、精神受创或者恼怒而企图施用有害物品罪，案件今日下午提堂。對於首度有議員因為議會抗爭行為被控侵害人身罪，三個人批評政府打壓意見者無所不用其極。5月28日聞到臭味不適嘔吐並且需要入院的建制派前議員陳海欣說，秘書處報警是因為有人不適，亦都不知道惡臭物是否有害，這個並非立法會或者秘書處能夠處理的家事。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今日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上任一週年。鄧炳強接受《東方日報》專訪時說，回想剛接任的時候，社會仍然十分混亂，先後發生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的佔領事件，一年後社會大致回復平靜。以去年7月至今年2月的8個月和今年3月至10月的8個月比較，涉及反修例罪行，包括非法集會、暴动、纵火和刑事毁坏等案件下跌50%，反修例示威被捕人数下跌70%。邓炳强说自己并非战斗格，但有底线，不能够逾越，有人犯法就会被拘捕。东方日报报道。 大公報報導，上個月底警方掃黃行動中拘捕一名確診感染新型肺炎的奉者，估計光顧他的因客多達大約100人。消息透露，這百名嫖客或者是一個高危群組。消息透露，警方已經透過超級電腦追蹤巡查相關地方和鳳樓，翻查閉路電視片段，追查電話記錄，但各個顧客戴曬口罩，又不會留姓名和個人資料，好難追查到。大公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政府早前推出的支援計劃資助正身處廣東省卻因為控關而未能夠如常返港覆診的醫管局病人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覆診，昨日首批共20名病人順利到該院求醫，但是計劃推出以來一共接獲近3500份申請，醫管局的審批就極度龜速，只有59人成功預約。港大深圳醫院院長盧寵茂解釋，該局的審批程序過於官僚，過分側重病人私隱，縱然病人已經簽署授權深圳醫院向醫管局索取病歷，但只獲得一份簡短的病歷記錄，深圳醫院醫生需要自行判斷病況。文匯報報道。 蘋果日報報道，東鐵線新信號系統近日測試又出現新故障，至少3次誤報列車衝燈，事後調查證實列車都是按信號指示行駛。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上個月底到立法會交代新信號系統問題的時候，已經知道系統又發生假衝燈事故，但是涉嫌隱瞞未有向議員匯報。《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說，油麻地廣東道唐樓尼泊爾餐廳大火吞噬7人性命，特首林鄭月娥指示消防處同屋宇署巡查大約2500堂舊樓。翻查資料，2011年6月土瓜灣碼頭圍道一堂唐樓大火造成四屍五命的慘劇，同時揭發舊樓劏房問題，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當時強調會對違法的業主嚴厲執法。時隔9年多再发生类似的夺命大火，社论话口讲巡查不如立即增加资源做实事。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话，三名前揽炒派立法会议员因为今年五月和六月立法会会议期间泼出恶臭液体，寻日被警方拘捕，违反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中的藐视罪和侵害人身罪条例。社评话，特权法的立法原意是保障议会正常运作，保障议员论证议政免受干预，而不是被议员可以恶意扰乱议会秩序，瘫痪议会运作。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评论话，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话，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价值之前，应该加上爱国一词。评论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论以及香港基本法入面，对于点样叫做爱国，爱国是不是公民权利的前提，都没有明文规定，完全是张晓明自己杜撰出来的，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苹果日报评论。 經濟日報社評說，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研發繼美歐藥廠宣稱疫苗有效超過九成之後，中國藥企亦都攞到進展，但是市場反應迥異，相信是與美歐藥企在測試過程中透明度高有關。社評說，疫苗要令人安心和有信心，講求科學和數據，中國藥企應該公開測試詳情，提升透明度，才能夠加強國際的信心。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村对开呢是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呢一大挤塞呢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啊。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村对开呢是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一大挤塞龙尾排返去全锦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反方向的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只是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啦，喺九龙 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道一段就车多，龙尾就排到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而窝打路道去返沙田方向交通已经是回复正常的了。窝打路道返沙田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葵涌道去返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一段是塞的，龙尾排到去丽景。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就车多，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骏景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方向小西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逐个讲，争咩啊？两样沟埋变做小宝与文迪啊笨， 争咩啊？sorry， 讲过啦， 争咩啊？沟埋一齐变做小宝与文迪啊笨， 下个 争咩啊？沟埋变做文宝与小迪啊笨， 你 争咩啊笨？ 清楚啲，讲多次， 争咩啊？两样沟埋变做小宝与文迪啊笨。 星期六晚深夜12点至到2点，有我陈小宝， 有我杜文迪， 小宝与文迪，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2或63年出生嘅人士，要喺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而1970至72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2020年11月2号至2021年4月30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2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2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2020年11月19号，朱海迪、陈志全、许志峰涉立法会泼臭液被捕，今日提堂。 新增9宗确诊，其中76岁的士司机感染，源头不明。 政府称将研究容许身处粤澳及内地省份人士来港豁免检疫。 东京都新增确诊人数创单日新高，南澳洲封城6天。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上一节的千禧年代咧，一路讲紧，包括咗新型肺炎的传播途径的一个研究啦，就嚟自中大医学院嘅。咁头先听到啦，就似乎娱乐场所嘅传播途径咧，系嗰个传播链系最长嘅。另一个亦都讲到咧，就而家啲学校都教育局同埋卫生防护中心都系要谨慎啲啊，所以上呼吸道感染咧，如果有爆发嘅话咧，就应该全校都停咧面授课最少7日啦，等埋嗰个新型肺炎检测过先。继续听下听众的意见，1872311，有尹先生，尹生你好。 系早晨， 早晨，尹生系，请讲啊。 其实我都想讲下，今年都已经都好惨噶啦，啲学生都。 嗯。 咁亦都我有2个小朋友啦，一个就啱啱咁啱就系即有感冒嘅迹象。 嗯。 咁啊，其实学校咧就原来都有爆发呢个上呼吸道。 嗯。 咁啊，变咗咧，佢就要即系好似今朝早有个成小学校长咁话斋啦，就个别班停课啦。 O K， 个别啫呢个，唔使全校。 系啦，个别班停课，咁佢都系啱啱咁啱嗰班嚟嘅，咁啊停课。 嗯， 咁啊停课咧，就其实个安排咧点样？就首先就有即系佢同一班有4至5个人， 嗯， 系有呢、這个精神出现， 嗯， 咁就停课啦。咁啊，跟住咧。就演变就话要交个信息都要去到成下昼先通知我哋，就话要停课啦，停3日。初头话停3日嘅，咁就话要翻去要等卫生署攞个样本瓶嚟验嗰个 COVID-19。 嗯， 咁啊嗱，咁啊攞咗，即系我都寻日去攞咗，咁啊要即刻要验埋嘅，即系即刻要交埋，咁我哋自己就攞完个样本瓶咧，就交翻去我哋就近嗰个政府诊所。 哦，唔使交翻学校嘅， 唔使交翻学校嘅，系、 哦、 啦、 okay ， 就交翻去政府诊所。 就连埋你都要验埋，你做爸爸都要验埋。 唔使， 净系个小朋友验啫， 净系个小朋友验。 O K， 好啦，小朋友验， 咁其實驗呢個深喉唾液咧，都原來都即係初頭都好差，即係我都唔知道原來係可以攣口水就得嘅。 嗯， 咁啊初頭冇講到冇交代任何嘢。 嗯， 咁你一定要淡啦。咁我唯有就抹大個小朋友嘅喉嚨，佢盡量咳唔到，就要揾棉花棒去撩佢嘅喉嚨。 哦， 撩到佢呕咁滞，先至可以攞得到啲少少嘅痰出嚟。 嗯， 咁都照交咗佢啦。 O、okay, K， 有结果 原 來没有系咪？ 未有结果，嗯、但系不过咧，原来咧佢话喂，原来口水都得噶啦。 系咪噶？呢个好似话要深喉唾液噶，唔系口水。 嗱，佢有即系有啲家长咧，就真系都讲话喂，真系冇办法，撩极都唔得。 嗯， 咁喂可以点啊？口水都得噶啦。 边个讲啊？呢个？ 诶，卫生署嘅。 是咩呢、這个我都唔知添。 係啊，所以嗱真係好混乱嘅。 有啲专家又唔係咁讲喎，我听嗰啲又。 所以我都话我哋都唔知道，因为、okay. 小朋友亦都真係好惨嘅，你叫佢佢唔識捋痰，你唔同大人我捋就捋得到啫。Okay. 小朋友你叫佢点捋啫。 几大呀、啊、你小朋友 啱啱三年班。 哦、 okay. 你叫佢点捋 明白明白 ,ok。 好啦、啊、跟住就交咗佢啦，咁咪又话其实原本咧就话初头停三日咧，就系要等所有嘅学生落个家长嚟攞咗个样本瓶去交咗，等报告先至会有得。 嗯， 就话哦，有一个未交都唔得， 嗯， 都开唔到嘅。其实就变咗就话一定三日唔得噶啦，就算七日，好似你头先有个校长话听，十日都未必得唔得。 系，所以 系呢、這个亦都系一个问题。 有人一路晾住，好多谢尹先生先，时间三人倾到先，多谢晒你啊！咁大家可以继续打嚟倾嘅，1872321。对于学校而家嗰种新嘅指引，咁大家可以讲下你嘅睇法嘅。咁另外讲咧新信息方面咧，就有关即系疫症之下，我哋啲口岸都停咗嘅。咁但系而家回港二呢个计划咧就开放啦。咁其实以往就唔系严格啲讲，口岸唔系停，即系嚟嘅时候要做一啲檢測啊、隔離啊等等嗰啲啦，咁但係而家回港二咧就話可以開放咧，就俾一啲住喺粵澳嘅港人就可以下個禮拜起咧就翻嚟香港就免檢疫啦。咁政府數字就話，截至到尋日五點，有超過8900人咧就預約咗下個禮拜一至日咧翻嚟香港嘅。咁呢樣嘢知道呢，工聯會呢喺內地都有啲諮詢服務中心一路都幫緊呢啲人士嘅。咁而家點樣可以請嚟呢？有立法會議員麥美娟一齊傾下先。麥美娟你好。 你好，你好。 系啊，倾两嘢啦，一个倾呢个回港二安排，另外都讲讲你嗰个私人草案啦。不如先讲咗回港二先，你见啲人登记顺唔顺利啊？ 其实我哋内地中心咧，同事就反映咧，其实嗰个信息就唔系好清楚。喺、 嗯、 内地嘅港人，如果佢哋要申请翻嚟咧，那个步骤都系复杂嘅。咁亦都有啲喺我哋内地嘅居民咧，佢哋就唔识得即系点样用个手机嚟到登记啦，特别系一啲长者啦。咁佢哋有啲就喺东莞咧，专登喺另外佢，虽然我哋东莞有中心啦，咁佢哋就喺常平专登搭车就去我哋莞城嘅中心，咁、哦、就搭咗两个钟头，差唔多两个钟头啫，咁就嚟到去嗌我哋帮佢手登记咁样。咁、我哋嘅寻日咧五个中心，我哋喺广东省有五个中心啦，咁就登记咗300多个香港嘅居民，佢哋翻嚟香港咯。 嗯，要入啲咩咁艰难嘅咧？佢要啲咩资料嘅啫？ 因为佢咧要有个智能手机做，咁又要有嗰啲应用程式，咁又有啲要需要输入啲即系认证啊，咁即系佢要确，即系你知道，咪通常手机又要整多入多个嗰啲曲啦，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嗰个步骤咧，对于一啲内地嘅特别，因为我哋喺内地居住嘅多数一啲系退休嘅长者啦，咁、其实佢哋都唔系好熟习嗰啲步骤啦，咁所以咧寻日就比较混乱嘅第一日，即系好多人要嚟我哋中心帮手嘅，搵帮手嘅。咁我希望即係之後可以即係會順啲啦。因為如果有一啲譬如我諗喺內地工作嘅港人，佢哋可能係年輕一啲，有手機自己識得整啦，就冇乜問題。但係如果針對我哋琴日處理嘅，多數就係喺內地嘅退休嘅港人，咁佢哋可能都係最主要就係佢等住翻嚟要復診啊、睇醫生啊，或者處理屋企嘅嘢啊咁。咁、所以佢哋呢一班咧就又唔好熟用手机啦，咁所以咧嗰步骤几复杂啦，咁同埋佢哋而家都即系佢哋唔好了解成个步骤，咁需要我哋嘅同事咧去帮佢解释咁样咯。 嗯，咁你见到算唔算踊跃啊？系咪都几多人都想赶住翻嚟啊？数字上 系噶系噶，因为其实咧已经经过咗即系成年啦，系嘛，咁特别系如果我哋譬如我哋工联会咧协助政府做嗰个送药服务咧、其实喺过去几个月咧已经做咗超过25000几嘅。 嘅人次，咁即係其實咧係大家都有呢啲需要嘅，因為喺內地退休定居嘅港人咧，其實都好多噶咁。 嗯嗯嗯，另外都同阿麦美娟，你不如又倾下你另一个喺立法会之上啦，你谂住会提出一个规管劏房水费嘅私人条例草案，借呢个机会都一齐讲下啦。呢个谂法系点样啊？你又？ 其實呢，我諗大家都知道劏房嗰個問題㗎啦，咁劏房嘅租金，我即係正如我成日都講啦，佢係脫離市場嘅。點解呢？即係無論個樓市係高係低啦，劏房嘅租金呢其實一路只有升嘅，而且係越升越離譜啊。咁其實亦都有一啲唔單止係租金貴，有啲業主呢就因為佢哋冇同租客定嗰個標準租約，所以在租約裏面呢可以隨意去收電費或者水費，有不是所有的劏房都可以為到每個劏房呢有一個獨立的電錶或者水錶，有些業主呢他們就會按月來到去收費，那個收費呢可能還貴過一個四人家庭，你一季交水費家庭一季交水費可能大零200元，有些可能還貴過的，即如果一個人住一間劏房那樣， 即系按月定额咁啊，佢系咪意思系？ 系啦，按月定额咁啊，按人头计咁，几廿蚊，几廿蚊。咁其实咁样就会仲贵过你一家，即系但系佢嗰个收费一定系高过业主交俾水务署嗰个收费啦。咁，其实咧就所以我哋其实一路都觉得需要规管，而且唔止系水电都系一样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几年前就开始研究咗三条例啦，一个就系嗰个租务管制啦，另一个就系电力同埋水。咁电力因为要牵涉电力公司，两间电力公司去執法嘅，咁嗰个系困难啲，即系我哋如果我哋做私人条例草案就系会难啲，但系水咧就会比较相对容易，因为系由水务署去做執法。租务管制其实都需要，其实我哋都整紧嘅。因为但系嗰个如果要写，如果要私人，即系我哋议员自己私人写咧，私人条例草案咧个程序会比较复杂。但我哋都冇放弃，因为我哋觉得政府一定要做，如果佢哋唔做咧，我哋即系我哋议员做都一定要做咁。所以而家我哋做咗一个最简单先，就系水。咁水嗰个做法咧，其实就系将喺水务设施条例里边咧有一个定法嘅，就系、是、本来咧就系、是、业主咧，即系或者嗰个水标嘅拥有人啦，佢可以向他人咧去收取一个用水嘅费用。咁我哋将呢个用水费用咧改为咧就系、是、水务署长收嘅费用。即是说水务署长收那个水标拥有人多少钱呢，那个水标拥有人就只可以收回那个钱，就不可以收多个水务署收他的费用这样咯。其实现在去到最后一个阶段了，就是主席啦，律政司觉得我们的规格啱啦，主席觉得呢没有牵涉政府的金钱利益啦，但是呢即是没有牵涉政府的财政啦，但是就会牵涉政府的政策，所以呢就需要行政长官书面同意我。如果同意了呢，我们可以即刻在立法会度通过。咁以现在立法会，我相信我们会即是处置应该会快啲啦，咁我们希望可以尽快可以通过到咯。 我想问清楚，就刚才你讲就列明佢即是向劏房户收的水费啦，业主就不能够高于比水务署的价。但是现在关键他们没有独立水标的嘛，那我怎知道那个价是怎样，就是比水务署的价。 就是咁可以，譬如话一季假设嗰个单位，成个单位一个劏，就算劏咗四间房都好啦。假设佢一个单位咧，嗰、那个季里边咧系收咗300元水费嘅个业主。咁佢咪300元除四收翻佢嘅租户咯。就唔能夠收個300元以上咯，因為而家嘅情況就係業主可能係交300元俾水務署，不過佢收咗幾間夾埋之後就可能係1000元咁樣咯。 咁呢個執法要點樣做啊？要大家，因為我唔知嗰啲劏房咧，租客同埋業主係唔係有咩明文寫定啊？我俾咗呢筆錢就係俾水費咁寫得清唔清楚，會唔會好難搞清咗邊一筆滾邊一筆啊？ 嗱，而家咧就好論盡嘅，因為冇一個標準租約，所以正如我講啦，嗱，當然一方面咧，呢、這個其實我哋嘅改法咧，寫咗呢個做法之後咧，係會方便咗去舉報，因為之前咧一啲租客即使佢哋要去舉報啦，但係咧都好難咧可以收到，即係佢告到入個業主嘅，因為以前個法例嘅寫法，你話用水啊嘛，咁可以係有其他原因去用水噶嘛，等等，加咗啲附加費啊咁樣，咁我哋而家用咗呢個寫法咧，係會方便直接咧係方便水務署去執法，政府去執法嘅，咁係有即係、就是、容易啲會執法嘅。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是、我哋同意嘅，淨係處理水係唔夠嘅。如果我哋要協助租户佢哋免受一啲無良嘅業主嘅剝削嘅話咧，一定要有租務管制，要定一個標準租約，同埋咧要規管埋呢個電費嘅。有標準租約可以寫明咧，業主可以收啲乜嘢嘅費用都要擺曬喺租約度。而家往往嘅情況就係冇租約，好多劏房户都係俾業主今個月通知你，下個月咧要加租，如果唔加租你就搬啦咁樣。 OK， 好，好啊，麦美娟同你倾到先，多谢晒你啊，多谢晒解释翻你个私人条例草案，都讲到个进展啦，就等紧特首系咪会同意，同意嘅话咧就可以再喺立法会上处理啦。多谢晒工联会立法会员麦美娟先。电话87231，大家可以继续讲下，譬如有关劏房嘅水费系点可以打嚟倾啦。另外头先讲到啦，就系回港二计划开始俾大家预约咯噃，住喺广东同埋澳门嘅香港人，下个礼拜一起开始咧就可以回港免检疫嘅，不过要参加咗回港二计划先，你点睇啦？另外头先讲咗好多学校方面点样处理疫症啦，上呼吸道感染嘅安排，咁大家打嚟讲嘅。有陈女士打上嚟1872311，陈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叶生，早晨， 系请讲。 我想讲下咧，就系话小学嗰个上呼吸道感染咧。嗱，我琴晚咧就8:49收到学校电话，学校打嚟嘅，班主任打嚟。咁我小朋友系读小六，咁咧佢打嚟，佢老师都好好啊。佢话唔好意思啊，太突然同埋太夜啦咁。听日全校停课一个星期，哇！好愕然啊！即系你8:49，佢话啱啱收到卫生署讲，就话我哋学校有嗰个上呼吸道感染，咁变咗咧学校要大清洁两日，下个星期咧就网上授课咁，即系变咗咧小朋友都想瞓觉啦，9:00要瞓觉，佢9:00打嚟，咁变咗即系呢段时间都爆噶啦，不过太夜咯，即系教处嗰啲。变咗学校啲老师啊，啲家长啊，都几突然咯、啊。咁变咗，即系有咩资讯可以？唔系佢应该唔系琴日睇医生就琴日去卫生署通告噶嘛？点解佢仲临瞓夜晚8:49学校打嚟？我都戥啲老师同埋啲屋企人辛苦咯。即系你可唔可以早少少？系咪先？你听朝停课，我哋6:00就起身，7:00-2-3要上校车，你9:00打嚟，咁变咗咪啲家长咪好突然，好愕然啊！ 咁我想问你点啊？8:10-9:00先知，咁你即刻使唔使要安排啲咩？你要 有啊！即刻同个小朋友讲，喂，我学校打嚟啊！听日开始全部唔使翻学啊！咁啊又问啲家长有冇收到电话，佢话冇喎，咁我冇话，我哋睇下。轮住嚟打都唔顶啊！老师用、 即系你未算迟添啊，8:10个字，可能有啲仲迟添啊，轮咗落去。 系啊，仲迟啊！咁佢今天9:00咧，我9:00就收到嘅，8:49收到。佢9:00嗰个话啦，你譬如你收到学校电话咧，你都话声我听 ，WhatsApp 我啦咁。咁跟住，咁就通学校即刻就出通告，咁我哋上网即睇翻通告，通告就即刻 send 俾啲同学仔、大校车啲同学仔啦，即系唔系话老师讲，因为嗰个电话咧，譬如系冇雷电显示咧，我都担心紧系咪老师，但系系学校显，因为有 lock 咗系学校嗰个电话啊嘛，咁变咗好个个都我傻咗，即系突然间真系变咗太慢啦啲时间。 咁点样照顾小朋友啊？突然间话 冇啊，咪放停所有嘢咯，你因为你听啊，你9:00你已经话要听日全部停课一个星期，咁你我哋7:03已经上校车噶啦嘛，系咪先？咁已经个个都准备瞓觉啊，攞定校服啊，第二朝。 但我意思系都系第二日原本预咗小朋友翻学噶嘛，会唔会家中要揾人照顾都唔容易咧？ 要啊，就系要啊，揾自己唔翻工咯。 哦，你今日专登请假唔翻工。 是啊，冇办法请一个星期。 我一嚟系请一个星期，咁你份工都唔错喎，可以咁弹性都，因为其他家庭唔容易喎，可以想象。 啊，咁你冇办法啦，你突然间太紧啦，咁你唔可以独留家中噶嘛，系咪先？ 系。 吓，同埋又唔想你四围去，唔知有冇嗨到其他嘢噶嘛？ 啊 ，OK。 咁嗰份工都唔重要啦，最重要就话安排好咗，自己嗰份工咧放低先。 Okay. 搞掂目前嘅嘢，不过咧，教育处又好啦，或者卫生处都好咧，即系嚟紧唔知有第几样嘢突发嗰啲咧，可唔可以真系早少少俾学校安排俾我哋咧？唔 早啲通知啊！好多谢陈女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间小学爆发上呼吸道感染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收紧政策，有关学校在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有结果之前，停止面授课堂和活动不少于七日，作预防措施。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卫生防护中心的指示不清晰和资讯混乱，令到学校、家长无所适从，质疑防护中心和教育局没有通报机制。他认为学校有同一班学生连续四日内有三位同学出现两种流感症状，就需要在第二日起全校暂停面授课程最少七日，属于高规格。湾仔区校长联会主席戴德正亦都质疑规格过高，认为措施在实行上有困难。他建议当局可以将幼稚园、小学、中学的停课安排分开处理，因学生的治理情况不同。五眼联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北京实施新规则剥夺香港民选议员的资格的做法表示严重关切，指行动似乎是消除反对声音的一部分。五眼联盟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声明敦促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对香港民选立法机关的行动，并且立即恢复有关立法会议员的职位。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发表报告，呼吁美国和欧洲盟友密切合作应对中国的威胁。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斯说，美国必须准备和值得信任的盟友和伙伴合作，以应对越来越有对抗性的中国，认为有关外交政策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指责北京企图破坏全球各个地区的繁荣、安全和良好治理。至今未有承认在大选之中落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继续指控大选舞弊。特朗普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连番贴文，再次声称今次选举受到操控，没有共和党的观察员获准监票，到处都有投票机器出现故障，投票时间结束之后仍然可以投票等。他又提到佐治亚州重新点票是笑话，只是在抗议声中进行。 Twitter 在特朗普的贴文附上标示，指有关指控具争议。另外，特朗普的竞选阵营向威斯康星州支付$3,000,000，用以重新点算当地两个县的选票。根据目前的点票结果，民主党的拜登以超过20,000票优势在威斯康星州胜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温暖，星期六云量较多，风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71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12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5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5.96跌7仙。腾讯控股581蚊跌8蚊，友邦保险89.2跌6.5，美团289.6跌10.4，阿里巴巴247.4跌2.8，吉利汽车22.4跌2毫，融创服务系报11.6，中国平安89.4升1毫，中国移动47.05冇升跌，京东集团334.2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3.8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人民币6.567， 英镑对美元 1.323， 欧元对美元 1.184， 澳元对美元 0.72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1。 日经平均指数报 25,612 点，跌115点，港金现价报 17,290 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70.38 美元，卖出 1870.8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村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村一段咧就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临时街天桥东行去返湾仔方向就比较挤塞，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由于受路陷影响，杯道路去青山公路方向近住 V-City 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506 K58 都要改道行驶。刚刚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较早前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大窝口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都仲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我得你都得， 转咗播出时间，三个主持不变，浓缩为一半，只会更精益求精。同月亮讲拜拜，向太阳 say hello， 继续正能量。11月22日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我是陈志新，政府推出20亿元 EV 屋苑充电二资助计划，资助屋苑停车场安装充电基础设施，之后车主在自己车位加配充电器就得了。未换电动车，想下一换一计划啦。详情请致电3741-1347或浏览 evhomecharging.gov.hk。 2020年11月19日，朱海迪、陈志全、许志峰涉立法会泼臭液被捕，今日提堂。 新增九宗确诊，其中76岁的士司机感染，源头不明。 政府称将研究容许身处粤澳及内地省份人士来港豁免检疫。 东京都新增确诊人数创单日新高，南澳洲封城6天。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时间咧嚟到9:39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咧继续有千禧年代节目啊！咁头先咧都同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咧倾到有关回港二嗰个计划啊！咁而家听到啦，回港二就可以住喺广东啊，同埋澳门嗰啲香港人啦，就可以登記翻嚟香港就可以豁免14日強制檢測。咁而家政府就話一步一步啦，嚟緊都可能甚至乎會諗咧擴大呢一個嘅單向通關，咁俾一啲喺內地甚至乎喺其他省市嘅居民咧都可以嚟香港嘅。咁但若果逐步有序地俾一啲身在廣東、澳門同其他省份嘅內地人免強制檢疫來港，咁對於旅遊業嘅幫助會有幾大咧？電話旁邊請嚟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一齊傾下噶。早晨，姚思榮。 早晨，叶冠霖。 早晨，帮到几多啊？如果俾佢哋单向落嚟嘅话， 嗱，而家呢个信息就一个消息嚟嘅，系咪？有冇 即证实到咧，我哋仲观察紧。 不过政府发言人讲过呢、這个，佢会逐研究啦，研究啫。不过佢哋讲吓，即系起码都讲咗个方向出嚟啦。系 方向系咁啦。咁嗱，如果从旅游角度咧，你话即系放宽落嚟香港免十四日，好似就帮得到啲，但系睇翻咧，今次系双向噶嘛，系嘛？即系香南下要十四日。翻翻去北上內地又要14日隔離嘅，咁、如果佢有嘅可能，因為你話你南下唔使隔離啫，咁我翻去點咧？咁樣係嘛？咁所以旅遊角度咧，呢、這個解除翻內地14日嗰個隔離政策咧，對旅遊冇乜幫助嘅。但係咧，你話從商務啦，或者喺人道啊，或者係一啲公務活動嚟講咧，都有啲幫助嘅。起碼就少咗14日啦，咁多啲有因佢嚟香港嘅時候，佢要考慮一下佢返嚟14日嘅情況之下，係咪願意嚟香港呢咁樣囉。咁呢個情況會比而家就話差唔多已經係全面封關稍微好少少嘅情況囉。咁但呢個量呢，我覺得好細好細，同香港人南下唔同嘅。香港南下呢，第一個佢嚟香港有得住啦，佢本身可能佢暫時唔翻去住都得噶嘛，係咪？但係佢如果係內地人咧，佢嗰個嚟香港嗰個目的同埋嗰個情況咧，就有比較大分別咯。 但你係咪自己有冇聽到呢方面嘅信息啊？即係諗緊呢個方向，或者有冇啲同業界都商討啊？真係咁做又會點安排啊？有冇去到呢啲位啊？ 嗱，我都琴日聽咗消息，我問政府有關部門，佢話呢個咧就冇一個好實質嘅即係進展嘅。可能大家探讨当中嘅一个信息嚟嘅啫。当然业界嘅角度咧，希望政府如果要做呢、即系南下旅客都能够免十四日咧，一定我哋香港自己要做好先得。而家内地最惊香港疫情啊嘛。咁你而家内地点解控制得好咧？佢相当重要嘅。即系话你内地所有嘅居民都有个健康码，咁去到啲公共场所咧。都可以知道佢嘅行踪，咁当嗰个地方有人感染到之后咧，佢马上收到信息，咁其他方面就可以配合到咧嗰个检疫工作噶。咁香港而家连嗰个安心出行都系一个自然性质，咁你点样知道即系、就是、你去到嗰个地方真系发生疫情嘅时候咧，你能够有个信息出到嚟，而大家都知道咧。而家通过呢个所谓自愿嘅做法咧，我觉得咧好难使到。內地放心，為我放你落嚟嘅時候，當真係佢去個地方係有疫情發生嘅時候，佢可唔可以俾到個人知道，而可以做一啲預防嘅措施呢？如果呢度都做唔到咧，你叫佢南下就翻翻去又唔使有十四日隔離咧，我覺得呢個難度係比較大嘅。 所以關 香港能係 頭先你講關鍵係嗰個健康碼嗰個位係咪？即係香港，你覺得應該都要做，甚至乎去到強制咁做啦，係咪？咁但如果做嗰個形式會係點樣？即係我哋出行去不同嘅地方食肆啊，去玩啊，都要全部篤曬先，係咪？大概咩方向你諗緊咧？ 我覺得起碼你所有嘅公共場所，包括啲消費場所咧，都要有健康碼可以俾讀到嘅。咁呢個首先就我哋所有嘅場所都要強制性都有一個健康碼嘅擺放嘅地方啦，嚇，使到大家讀 QR code 嘅時候能夠好清楚，總之去到一定要讀嘅咁樣。咁你香港市民擔心嗰、那個叫資料外泄，咁可以逐步做啦嚇。咁當然我哋希望嘅係。全民都要強制都要有個健康碼，跟住去讀取啦，即係安心出行嘅安排。咁又話過渡期市民做住，咁係咪喺遊客嗰度咧有一個咁嘅要求啊？即係好似新加坡咁樣，當然係新加坡連埋市民都做嘅。咁我哋呢度做唔到咧，咁遊客可唔可以喺呢方面有少少措施去做？如果你有少少措施做，咁內地方面。是不是可以说不要十四日啦，譬如七日先得不得呢咁样。但这个如果你说始终香港市民强制呢个漏洞喺度。咁但係叫做喺姿态上做啲嘢咁同国内倾一倾得不得。当然前提咩呢，就係、是、我哋一定要清叫做不明源头嗰啲个案呢係要冇先得。如果继续有一两宗呢，始終內地都係擔心不明源頭嗰個個案嘅問題咯。 OK， 咁所以兩方面都要考慮喺 處理咗不明源頭個案之後，再加埋我哋有啲本地嘅措施，使到即係嗰個旅客嚟到之後咧，跟蹤得到。咁我內地先至我傾嘅時候個條件咧，相對具備啲啦。 嗯，好。好，另外蘇法問埋啦，就係、是、始終旅遊業都想同多啲地方可以聯繫到啦。咁而家旅遊氣泡新加坡嗰度就快嚟噶咯，11月22號，暫時見到反應點啊？簡單講講。 我問個航空公司，你機票就好緊張啦、到十月底又差唔多訂滿曬咁滯。咁因為一個位少啦，睇一輪得二百個位，訂得400個位。咁香港同新加坡都係第八個嘅一個旅客比較多嘅國家嚟嘅，咁所以嗰個需求量係比較大啦。 係咪兩邊都滿曬？即係佢哋過嚟，我哋過去都滿曬啊？ 都差唔多滿曬㗎啦。 Okay. 所以頭旅行團嗰度嘅嗰日問過阿專員啦，咁專員就話仲未考慮嗰個旅行團豁免嗰個四人限聚令嘅問題。咁如果連呢啲未解決到，咁你旅行團呢？就分位俾你，你都唔知點處理旅行團嘅香港。所以我覺得而家可能政府或者航空公司先解決啲商務啊、探親嘅客人嗰啲散客為主啦。咁就解決部分，我睇都要增加機位先得。 Okay. 埋兩方面要增加嗰、那個有關嘅限制數量啦。 OK， 頭先你滿曬，而家啲機位係點樣啊？數字上係有幾多？一日有幾多個機位啫？ 第一輪應該12月7號之前就係200個機位一日。兩間航空公司加埋， 咁 即係兩日先一班， okay. 之後就400咁樣。 呢、這個對於酒店幫到幾多啊？酒店有冇？ 酒店就多多少梗有幫助嘅，一日有200客，甚至係400客。咁但係總嚟講咧，都係要同內地嗰個通關，先根本解決到旅遊業界問題嘅。嗰日問過局長，佢話我第三個係旅遊派點啊？咁佢睇嚟都好似未有一個好清晰嘅目標，咁之後靠新加坡做好啲啦，咁如果做得好，第一、第二輪嗰個情況都比較理想嘅話咧，希望再增加多啲嘅限額啦，咁放寬限額之後咧，咁睇個效果好，再同國內再傾，即係內地再傾有關放寬嘅安排，有啲折衷嘅做法，咁海外再睇海外疫情啦，如果控制好嘅地區即係比較好啲咧，我希望局長馬上去傾。第二个旅游气泡啦， 好，咁多谢姚思荣先倾到呢度啊。姚思荣就系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啊。跟住又听下听众嘅电话，先1872311有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系你好， 黄先生， 咁我咧就希望政府对于即系切断嗰条传播链咧系做多少少功夫嘅。咁因为而家咧数字显示咧就输入嘅个案系多系好多嘅，即系咁你啲游客，我啲食嘅游客咧到咗香港之后咧。咁我打去醫務衛生處度問佢咧，係會派個樽俾佢哋，係套啲所謂深喉唾液落去個樽度俾佢哋化驗嘅。咁但係由個乘客、由個遊客自己套嘅。咁佢套嗰啲，佢係咪真係深喉唾液咧？會唔會係啲淺喉唾液咧？咁佢嗱，咁佢收咗啲樣本之後咧，就去驗啦。咁個客會喺機場應該等7至8個鐘頭啦。咁佢如果係驗到有，咁就即刻去隔離啦。如果驗到冇，咁佢又咧又唔係揾個專車去再地去 group 埋一齊，再地去酒店嘅喎。咁又係佢哋可能係自己俾咗個酒店名地址，咁佢哋自己乘搭交通工具去。咁嗰度又出現咗個問題啦。如果個客係驗到係假陰性嘅，咁咪變咗係傳緊咯。就走咗入去即係傳俾可能傳咗俾個的士司機啊咁咯。咁去到酒店啦，咁跟住而家政府都話唔俾人探啦 ，OK 啦，咁呢度可以堵即係堵塞咗個漏洞啦。咁但係佢即係隔離14日，咁根據啲專家講係可以有即係、就是、有5%到啦，大概係超過14日病發噶嘛。咁嗰度都係一個大漏洞囉。咁佢第十五日之後，佢又斯斯然咁樣走出社區嗰度，咁、又係周圍走，咁樣又係喺度傳緊啲病毒。咁其實呢條傳播鏈呢又不斷咁輸入香港，咁不斷咁樣喺社區度咁樣即係有啲病毒又蔓延。咁其實好似切唔斷咁，咁但係政府如果即係做多少少嘢嘅，譬如佢喺 mark 乘客，即係佢搵架專車去送啲乘客去指定酒店，咁 mark 住佢哋。 係嘛？即係全程緊貼住佢哋。咁另外又將嗰、那個隔離嘅日數又增長啲，唔好14日咁短啦。 嗯， 啊長翻啲。咁我覺得即係對於嗰條切斷嗰條傳播鏈咧，一定係有幫助嘅。 好，多謝黃先生先。仲有陳生啊，陳生你好。 你好啊，葉冠係嘛？ 你好，陳生係正。 係，我想講關於頭先阿麥美娟話咧，劏房水費嘅問題嗰度咧。咁佢講緊話，而家好多業主咧都有個冧心阿媽咧，去收啲租客啦，或者十蚊水費，或者幾百蚊水費啦。跟住就話叫政府根據嗰張水費單，叫嗰業主咧嚇唔可以收多過嗰個總銀啊。咁我覺得有啲業主將個水費直情加落去個租户嘅租金裡面，逼啲租客去簽，咁你點樣告到個租個業主咧？ 嗯， 係咪先？所以我覺得佢提呢條草案根本就無謂嘅。 嗯， 嚇、啊，根本就。你根本就冇法控制業主，基本上亦都係一個自由嘅買賣嚟嘅呢樣嘢。只要租客同意咗，喂，我中意俾1000蚊水費，我喺租金俾200蚊就係租金，1000蚊係水費。咁我租客願意簽咗嗰租約，咁你就要跟嗰個租約嗰個冧心銀碼去交俾個業主㗎啦。系咪先？个租客都唔会因为咁去告个业主噶嘛？ 系，所以即系就算真系做到法例，都惊即系总有其他方法去避开呢啲嘅管制嘅。咁多谢晒啱啱位听众陈先生先啊。好啦，另外都想关注翻一件事件嘅，就系、是、今年9月6日嘅时候咧，咁嗰时见到九龙区有游行嘅，咁一对兄妹咧就行经旺角嘅时候咧，俾警方截查。12岁嘅妹妹咧就话因为惊而跑，就俾防暴警员咧就系扑跌咗，咁跟住警员用身体压住个女童噶，咁佢哥哥咧都被揿咗喺地下，坐咗喺地上边，咁两个人咧就俾警方发出违反限聚令嘅告票，呢件事都引起几多关注嘅当时都。咁啊，据油尖旺区议员余德宝讲咧，就话两个当事人都收到警方嘅回复，就话罚款通知书已经撤销咯。具体系点样咧？请翻余德波同我哋倾下先。余德波你好， 系大家早晨。 你好啊，你听到消息系点啊？警察唔告佢哋啊？而家 诶系啊，冇错，我哋早前就帮佢哋两位啦，包括阿12岁妹妹同佢哥哥咧，就系、是、发出咗抗辩书，就唔同意当日警方嘅判决嘅，咁所以我哋亦都拒交咗嗰个罚款啦。咁寻日咧就正式收到警方嘅回复咧，就话要撤销嗰个嘅当日嘅系599G限聚令嘅告票，系就冇明确解释个原因嘅。 即系一句嘅啫，就话撤销咁嘅啫，就 系啊，冇错。咁所以我觉得呢件事情里边啦。佢絕對警方係一個濫告嘅情況啦，根本就係不分青紅皂白都係告咗先，咁所以呢種情況係都令到阿妹妹啦同埋何太咧係覺得好不安同埋不滿嘅。 咁你見到個兩兄妹啦，或者佢媽媽點有冇回應呢件事啊？有冇同你講翻佢點睇啊？ 有嘅，其實我都見過阿妹妹同埋哥哥嘅，同埋媽咪嘅，咁其實佢大致都。是平復的，咁當然佢哋事後都會係會再追究翻警方多日嘅行動啦，包括即係去用比較嚴重嘅武力去壓倒阿妹妹嗰幾位警員啦，同埋咧係要求即係嗰個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咧係要鄭重道歉嘅。 呢、這個係點嘅情況啊？即係佢話要頭先講嗰啲跟進係會點樣去再做落去啊？佢會？ 我哋尋日收到嗰個抗辯書嘅結果啦，咁更加證明到其實當日警方嘅決定係錯誤啦。咁所以我哋 base on 呢個理據咧，我哋應該係會最基本係會向警察投訴科啦，甚至監警會咧係做一個書面嘅投訴，係投訴翻當日即係執法嘅警員嘅，同埋要翻阿鄧炳強道歉咯。 呢、這個係諗住幾時做啊？呢個會？ 应该我下个礼拜就会约佢哋见面吓、啊，即系约阿妹妹同埋妈妈见面，咁就都会揾埋律师一齐见面嘅，咁希望都采纳下法律意见啦，睇下除咗投诉之余，有冇可能系采取一啲法律行动。 就呢件事咧，其实喺过程当中咧，警方有冇任何形式啊同你哋联络，或者同当事人有接触过啊？讲翻呢件事咁啊？ 据我理解就系得阿邓炳强当日我哋油尖旺区议会，我都有就呢件事情去质询佢啦。咁佢只系话有问题你就去投诉咁嘅啫。咁其实中间据我了解冇再联络过何太同埋阿妹妹嘅啦。咁直至到琴日先收到封比较正式嘅书面回复，就话唔再去告佢，亦都叫佢唔需要交付个2000蚊嘅罚款咯。 冇特别再。 上次其實都是我哋幾位同事都質疑佢嗰啲警員當刻嘅決定啦，係咪？即係點你點樣去判斷一個十二歲嘅小妹妹叫做形跡可疑咧？咁然後再進行一個我覺得係絕對係唔正當或者唔比例嘅一個武力去制服佢咧。咁呢個係第一個我哋當時最關注嘅情況啦。第二個就係點解佢明明受傷咗，你都仲可以去以告限罪令去票控佢咧？因為如果大家熟悉限罪令，其實有豁免條款嘅。咩豁免條款呢？就係當然有幾點啦。第一個佢唔認識對方啦，即係除咗佢哥哥之外，就唔認識同場嘅人士啦。而第二點呢，亦都比較重點，我覺得係今次係撤控嘅最主要原因，就係家人係可以豁免嘅，同住家人可以豁免。即係換句説話呢，如果你同一個家庭裏面住咗五個人，你哋同一齊出街都好，就算當刻嘅限聚令人數係兩人都好咧，其實你都係不應該係會被係票控嘅，應該係獲豁免嘅。所以我判斷今次警方佢撤銷嗰個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呢個家同住家人有豁免呢個理據啦。而當刻我就唔理解當時嘅警員係唔熟悉法例要求啊，唔熟悉即係限聚令嗰個票控嘅準則啦。所以仲依然係去對住呢個同住嘅家人兩位妹妹同埋哥哥進行票控咧，呢個係完全不合理嘅。 當時兩人應該有清楚交代佢哋關係嘅啦，係咪？ 係絕對有啦，嚇、有講到佢係佢兄妹嘅關係。 OK， 好，咁多謝曬先啊，余德寶同你傾到先，多謝曬你啊。咁啊，睇下往後件事進展又會點樣啦。余德寶咧就係嚟自公民黨咧，亦都係由尖旺區議會嘅副主席啊。就呢件事咧，我見到就明報嘅報導啦，警察公共關係科咧都有回覆查詢嘅，咁啊話咧當日喺旺角發出嘅第599G 張限聚令告票接獲投訴，咁佢哋話經審視之後咧撤回咗該張定額罰款通知書，咁啊似乎講咗呢一部分啫。咁頭先余德寶都講到啦，就話警方信件當中咧，據佢所講咧就係冇交代到今次撤控嘅原因嘅。余德寶就話家屬方面都諗緊係咪要再有跟進工作。今日节目时间够晒啦，听日八点再倾啦。听朝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张爱玲讲过，出名要趁早，一出道就被捧为张氏继承者的钟晓阳，亦都真系应验咗呢一句说话。 钟晓阳在18岁嗰阵平地一声雷，出版咗处女作《停车站借问》，故事时间轴横跨40至60年代。背景由抗战时期的东北写到战后的香港，讲述一位大户人家的千金赵宁静一生的际遇喜乐和爱情悲剧。 我初读这本书的时候咁啱都是18岁，至今仍然记得当时的经验和震撼。当我自己仍然战战兢兢地浮沉在书海入面，好像婴儿牙牙学语咁。临摹紧喜欢作家的笔法嗰阵，钟晓阳已经在18岁嗰年写出咗呢一部传奇作品。 文学评论家黄德威话：钟晓阳是今之古人，《停车站借问》入面古典诗词的意象俯拾皆是，小说读起嚟竟然似诗。钟晓阳亦因而被称为龟兽派作家。 最令我折服的是18岁的佢对于人情世道的观察。已经世故得令人揪心，我特别喜欢以下这一段。 当赵宁静无可奈何地同挚爱林爽言失诸交臂，下嫁洪大夫之后，随夫家南下逃避战乱，大家闺秀从此寄人篱下，夫家长辈在他面前用方言讲他的不是，宁静明明听得明，却装傻炸懵。 真正聪明的人知道几时要蠢，只是过早的冲位往往都是由不幸逼出来。每当读到这么好的作品，我内心都会天人交战，一方面为自己的平庸而汗颜，另一方面就为世间上有这么优秀的创作人而感到庆幸。不过年纪渐长，后者的想法就更加强烈，能够有星光可以仰望都是凡人如我之幸。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停车站借问，作者钟晓阳，由新经典文化出版。